兰西格二团长此时是满嘴苦涩，不知该和谁说道。蓝河让他尽最大努力就可以了，他也决定如此。但是最后呢，他觉得他好像还没开始努力呢。boss 红带加纳就已经被一拥而上的霸气雄图玩家给夺走了。那种有力却还没来得及用就已经用不着的感觉真的很糟糕。霸气雄图过来抢夺 boss 的玩家分作了数个小队，像是应急一般强塞进了战局当中，一下就把战团切割成了数个部分。二团长连忙下指示，结果这消息还没发完呢，强杀 boss 那边就来了消息， MT 被击杀， boss 被强行带离中。强行带离的意思就是 boss 现在的仇恨还并不在霸气雄图玩家身上，但是因为霸气雄图玩家的阻挠却让 boss 无法接近他的仇恨目标。 boss 也不能弱智到只盯着仇恨目标就不朝其他人出手，为了接近他的仇恨目标， boss 也会横扫一切障碍，而拦在他和兰西格玩家之间的霸气雄图此时就是他清扫的目标。而这种阻挠对 boss 也算是一种仇恨的生成，再加上霸气雄图玩家的攻击，加上兰西格的人迟迟无法攻击到 boss 导致的仇恨后退，这个局面不打破的话，boss 被霸气雄图抢走已是必然。二团长当然明白这局势，连忙指挥玩家强冲，但霸气雄图做出的层层布置让他们始终无法再和 boss 接近。更让二团长火大的是，轮回和林海两家的人马此时看来已经是打算放弃这个 boss 了，非常敷衍了事，一点都没有之前和兰西格拼抢的劲头。他们这两家的情况毕竟和兰西格不同，兰西格是一直在抢 boss 中占据主动的，多和霸气雄图僵持纠缠，他们还是有机会抢到 boss 最终归属的。毕竟霸气雄图现在也不能集中应对他们，他们还得分兵应付另外的另一大强敌。而轮回和林海两家工会呢，他们在之前和兰西格的争抢中就处于被动，此时再冲上去燃烧自己发光发热，对于改变他们的被动不会有太多帮助，反倒会帮到现在也沦为被动的兰西格。因为兰西格目前是领先的，僵局保持现状那当然是对领先者有利，自家实在是很难从中捞到便宜。没有便宜的事儿，两家又怎么会去做？他们可不就随便装装样子吗？如果兰西格和霸气雄图能打个两败俱伤，没准他们还会有什么机会。不过看到霸气雄图这么快就站到主动，两家对兰西格已经不抱希望了。倒是那边的同盟军呢，会不会冲破霸气雄图的阻拦过来再搅乱局面呢？ 四个团一起冲，其他找缺口，两点方向，两点方向集中这边。哎，慢了。 叶修观察着战局，调度着团队，但是曲折的下指示总是一个问题。等团队的行动完成他的指示时，对方那边也已经完成了调度。四工会无法一口气就冲出一道缺口，虽然也在步步蚕食对方的防御阵地，占据着上风，但这太慢。如此速度，等突破防御冲过去，霸气雄图早已经确定无法撼动的优势。想从张新杰手上强行带离 boss， 或者是把他和团队的 boss 一同剿灭，这可都太难了点。 包子、小唐、小乔、小手、展楼兰、小北、叶星、隔海、千叶，跟我来。 叶秀一看如此团队冲撞无法短时间解决问题，只好点起一支精英队伍，准备组一支实力突出的突击队朝对方发动突击。他口中叫到的九人，四个他们星星这边的，别五个都是一展的战队五人组。 我呢？ 陈国这次也是跟着一起来抢 boss 了，结果此时听叶修点了一堆人，居然没叫自己，怒了。 一个队最多十人啊。 叶修说。陈国泪流满面，还说自己是老板， 这种时候一点面子都不给。 牧师不会太多吗？ 陈国叫道。叶修点起的十人里，他自己、小手冰凉、一展天下这边的千叶离若，共计三个牧师。十人队里三个治疗，其实在有些情况下并不能说多，但陈国为了给自己争取个位置也不管了。 你就一边跟着好了， 叶修说。点到的九人和叶修的悟道军迅速组成了队，集结完毕。陈国可怜的作为一个编外人员凑在一边，而后等候指示，却不见叶修说话。再一看，这家伙居然在打字。 打字我能看得到吗？ 陈火恼了。叶修用队伍频道指示大家，但他在队伍外呀，哪里看得到队伍频道里的消息了？ 好，就是这样，大家准备冲，朱彦霞跟上。 叶修立刻用说话来大声指挥。陈国再度泪流满面，自己吼一次就敷衍自己一次，就算是给自己这个老板面子了吗？ 其他团注意我们小队的举动，给予配合。 叶修在 QQ 讨论组里又说了一下后，就率小队冲出了。 朱元祥，卫星射线开路。 叶修大声给陈国委以重任。陈国也不知道这家伙是不是又在给自己发安慰奖，反正也连忙照指示做了。豪华澎湃的卫星射线从天而降，直接炸进了霸气雄图的人队。但霸气雄图的玩家角色巍峨不动，只是治疗职业加紧工作了一样。治疗圣洁的白光和卫星射线高科技的光华相互较劲儿，很快陈国的卫星射线就败下阵了。人那边人又多，牧师职业又是霸气雄图综合素质最高的两个职业之一，一个角色的卫星射真空不出太大的成就。 上！ 但小队玩家此时却已经冲上，排在最前的是唐柔的战斗法师，豪龙破军一往无前的冲上，直接撞飞三人，跟着霸碎、落花掌、东倒西歪的玩家再多几个。但紧跟着三朵神圣之火就已经在唐柔战斗法师的身遭摆成了三角，困得他基本无法动弹。远程的法师法术轰下，枪手调整位置开枪丢雷，这样贸然孤身闯入阵的角色，他们都是力求一回合就给击杀掉。天雷地火，怒血狂涛，前方隔海和斩楼兰的各自大招却也在此时正好配合着唐柔的战斗法师到阵用了出去，顿时电流火光密布，血气腾腾。霸气雄图的玩家却依然站在伤害中硬挺，只是有点看不清唐柔战斗法师的所在，直接就用地图攻击的技能覆盖下去。 血杀住！ 叶修的亲自率领下，一队三个牧师齐给唐柔的战斗法师刷血，同时所有人都已经齐冲入敌阵，从一开始就是每人都背着恢复这个自动回血的状态。 圣洁之光照过去！ 叶修又是一声令下，三个牧师齐出圣洁之光，该往哪儿照，叶修却是之前就对那两位安排过思路。三道圣洁之光的光环在前方齐齐落下，白光沐浴下，虽然是深陷天雷地火中，三个被照到的霸气雄图玩家的身影也是清晰可见。被这种技能照到，接下来那可就是被攻击的重点了。这三人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连忙抽身就要退，却已经又有一个豪龙破军冲到。十人队中的战斗法师可不止唐柔一个，还有小北的归去来兮。豪龙破军冲撞，霸碎落花掌清场，和唐柔冲杀时一般的技能组合。小北这个也是要进军职业圈的准职业选手，不至于用不出来，而且手法比唐柔还显得要老道一些。霸气雄图的玩家顿时又被崩开了一个圈，叶希、包子两个格斗系的人冲了出来，却没有哪任何一个方向发起冲击，而只是护卫众人的身遭。十人队此时算是彻底深入敌阵了，接下来朝前发动攻势的是乔一帆。 一寸灰的冰阵扑下，立即就有几个范围内的霸气雄兔玩家成了冰块。队伍冲上，很快就把冰块清理出去。十个人加上陈果的竹烟侠共11人，站成一团，一边应对着前方左右的袭击，一边脚踩着乔一帆丢下鬼阵，一路向前挺进。突击是以战斗法师的冲杀开始，但最终进行路线指引的却是乔一帆鬼剑式的鬼阵。三个牧师此时的压力也很大，身陷敌阵，近身的一些攻击还算容易化解，但是那种远距离丢来的，尤其是覆盖型的地图炮技能，实在很难避过，全靠三个牧师的治疗硬扛。三牧师的法力消耗极快，不过很快他们后续团队发动了支援性的攻击，配合着他们的撕裂冲击，四工会的团队朝这条路线包括路线左右两边都发动了强力的冲击。霸气雄图的人要是真只顾着这胆大包天的小队，那叶修反倒会更高兴，那样他们的防线恐怕反而会崩塌得更快。可惜张新杰指挥的团队完全没有犯这种抉择性的错误，团队立即还是以防御对方大规模的冲杀为主，十人队压力降低，抓住机会继续急速挺进。张新杰所布置的防御战术体系还是有相当厚度的，但此时这小队不被他们当作重点纠缠，倒是被他们很轻松地突了出来。 哎，被无视了呀。 成功突破防卫的叶修没见有多高兴，反倒是在叹息，因为他很清楚事实上他们是被放过来了，让这一小队突围这并不是他的意图，他是希望借着小队制造的压力动摇对方的防御体系。但显然张新杰看出了他这意图，防卫依然是以大规模的团队为主，十人小队放过来好了。张新杰显然靠一支小队就能把 BOSS 夺下，尤其是在他眼皮底下就更无这种可能了。